生三大人，我是传兵下卫兵军女，怎能忘奉献道上救我生。梅花扬，草堂三笑，落户暖，怎能忘清风夜堂送与娘干。关爱宝剑为凭陈列里，怎能忘几株盘刀共神欢。到而来黄沙中情梦恩少，怎能忘红里写平两情精通到心脏的老虎光色也为是冰卷痕，苍一望黄莺不肯寄大宝，谢孤王一飞冲天为自尊，数月来竞争为王一妻子，我是平平前世到土城，谁知人方负重阴，生死未报令人惊，众朝人迷离王儿我不允，只盼等梅花朵朵开光灿烂，听不清少年天子观看山恩，乖乖王英勇恰似我父亲，三国志上见西边山，想来浪总是自来无龙的岂能异想天开他为 四海一一走，我保你藏富三关于一方 劝你敬堂良医，病句难塞，劝病句生内病去。开门仗义上胭脂，有影尘恩飞在凤凰子，他只怕彩云一散花应难知。 自动后撤之意，你好好再一位吧。 喜字万岁，女医道。 小姨曾与一位娘娘供奉一堂，请万岁顾莫。 小心供奉一堂， 怎知万岁玉妹何成君进宫探望娘娘。 玉妹来了，快快有请。 是，有请。 没快快请起。 谁呀？ 哦，自动是玉梅来了。 王嫂，真君， 王嫂保重。 回看原来是真君，今人等觉真恩三分。 王嫂， 你莫要许啥子体太兴奋， 不 妨可与你细诉衷肠情意深。 真君来，请娘娘 且把唐雅音， 请娘娘莫娘。 哎，举雅也能平解气， 闻到这雅气里，便觉心慌，我不去了。 小李宁，皇上 我实在喝不下去。 哎呀，万岁！娘娘饮食不进，肾虚羞愧，尚不见是不娘，只怕接受难了。 听一番断肠 君王不在 这情景触目惊心。 殿上，只来。 叫我盼不明，从今儿你安居奉公小手里，不枉远走不花山。 万岁，这是那贺喜也是徐娘娘，为的是贺成君当上皇后，至今贺成君已早起立，若臣执掌中宫，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。你将他死后赐之，废举昭太公，不得事情停也。 不， 万岁。万岁有位忠心之子，而不能忍痛给是儿子情，后一子国平天下。 君王 怎么风雨共为八卦调，问苍天等我平静，将不纵花落去。

欢迎是欢迎是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小村土里一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。 告辞了， 送公公。 哎，免送。 你他嘞？哈哈哈哈 Thank you.

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